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你好，我是主播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21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关注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11月1号起施行，我们该怎样利用好这一维权利器。 京城京市来关注9月1号起北京等28个城市启动电子驾照。 接管部门摸排全市主要路口，京细交通组织护航斑马线。 国内方面来关注，国务院调查组进驻河南公布举报电话。 两名浦东机场工作人员确诊，浦东新区两地列为中风险地区。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以疫苗援助等为筹码威逼利诱他国，外交部谴责行为不道德不负责。 8点1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北大红楼首发新青年冰淇淋，日售200-300只，有力又有味儿。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来参与节目互动，也收听节目呢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曼宁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我国首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 保护法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对人脸信息等敏感的个人信息处理做规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投诉举报工作机制等。同时，这部专门法律还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那针对过度收集信息、大数据杀熟的问题，保护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对待。 针对滥用人脸识别技术问题，保护法要求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所收集的个人图像和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那么保护法的通过和实施将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联合国贸法会观察员专家团电子商务组成员、电子商务法立法起草专家王文华的分析。 这是一部专门的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我们称之为专门法。它在中国的网络法律体系当中具有里程碑的这样一个意义。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其实从2003年开始就着手想要拟定这样一部法律，在以后的其他的一些法律当中其实也有所涉及。比方说你像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法在整个制定的过程中，当时是有专门一节要保护在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公民个人信息的，但是考虑到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啊，后来就把这部分啊留出来，没有做专门规定。然后你像民法典，它在制定的时候啊，也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从一个体系化的考虑，所以还是把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留在现在的这个专门法来加以规定。你像刑法第253条之一，它是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该说它是刑法先行了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但是按照刑法的规定，253条之一 他说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大家都清楚有关规定并没有一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法律，但是现在这部法出台了，那也会为将来追究情节严重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备的、更加全面的、具体的，我们称之为前置法，也就是说刑法之前的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它可以作为一个核心的专门的法律，再和民法典啊、电子商务法呀、刑法呀、治安管理处罚法呀等等其他法律共同发力，有效的、全面的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据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进一步强化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从严惩治违法行为。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整改的，并处100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0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那么，有了保护法，我们又该怎样利用好这一维权的武器呢？接着来听一听王文华教授的分析。 要使这部法律发挥作用，真正的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起到实效，用经常我们说的一句话来说，叫社会共治。比方说网络平台企业，像相应的行业组织，比方像金融机构、教育部门、医疗机构，他们也要履行相应职责。每一个公民个人要有自己的信息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证随意借给其他人用啊，自己的人脸识别也好，其他生物信息也好，有告知、有同意啊，有一些你自己有一些权利你可以行使，你要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利来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第一个，不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个，不要被滥用去实施，被这个违法犯罪的人所滥用去侵犯其他的人、其他的单位的合法权益，比如说用了去进行诈骗、走私、洗钱等等。所以这样从全方位的角度、社会共治的角度发挥它理想的相应的一个作用。还有个人信息保护要了解自己权利的边界，不是说国家出台这样一个法律，那你自己就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为所欲为，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像第十条，它就规定得很清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还有其他一些相应的规定。所以特别现在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流合作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学好、用好这部法律。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来自公安部交管局昨天的消息，在天津、成都、苏州三个城市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的基础上，北京将和长春、南宁等28个城市从9月1号开始将推行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 据了解呢，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此后呢，将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实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北京市交管部门以118处示范路口为重点，对全市主要路口逐一摸排，多措并举保驾护航斑马线。接下来呢，交管部门还将对北京20多处路口研究制定优化改造方案。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临近胡同西口，路口停止线与人行横道之间增设了礼让行人的地面提示文字，人行横道前加装了高亮反光道钉，提高在夜间和雨雾天气下的辨识度。近期这个路口改造全面开工，附近市民出行时感受到细微的变化。 之前人跟车会混杂在一起，上下班时间会特别拥挤，现在人和车是分开，人走人的道，分流量更好一点，会很顺畅。 灵境胡同西口南侧紧邻西单商业区，北侧临近灵境胡同地铁站，早晚高峰尤其是周末期间，路口车辆行人流量大，相互交织干扰，影响安全通行。交管部门经过调研，采取调整车道设置、控制转向车流等措施。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交通大队民警周国栋说， 我们将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外侧车道调整为直行右转车道，通过直行车辆共用车道对右转机动车进行控制，减少行人过街的交叉，还有对路口北向东机动车70-20禁止左转的措施，减少南向北和南向东方向车流的交织冲突，提升了路口通行效率。 交管部门对全市118处示范路口逐一摸排，确保斑马线安全，路口通行秩序良好。近期将对18处路口进行优化改造。市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副科长李磊介绍， 18处路口包括宣武门路口和明文路口，参照二环路慢行系统改造，设置非行车一次左转的交通组织形式。此外，初步摸排了有羊闸环岛、还有磁器口路口等20余处这种需要工程改造的路口。下一步呢，我们要推动市级有关部门进行细化研究改造方案，最终落实，来提升这个路口的整体的通行环境。 再来关注，如果遭遇欠薪，劳动者该怎样维权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19号提醒劳动者，一旦遭遇欠薪，可以通过4个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维权者可以拨打统一的投诉举报与政策咨询电话12333，或者是直接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还推出了维权二维码，只要在北京工作期间遭遇到了欠薪的问题，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填写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在线投诉举报。 此外呢，维权者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京津冀户籍的劳动者如果用工地也在京津冀区域内，一旦发生欠薪，还可以根据自身方便选择向工作地或是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提起异地投诉。 再来关注故宫，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部分，是古都风貌的重要载体。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近日在东城区政府和实施主体的密切配合下，向故宫周边院落申请退租及恢复性修建项目的发放了首笔4.5亿元的贷款，成为了首家支持东城区老城保护城市更新项目的商业银行。 截至目前，工行北京分行已经审批城市更新项目20多个，累计金额近300亿元，涵盖核心区老城保护、老旧厂房改造、产业园区更新、老旧楼宇更新等多个城市更新类型。 据了解，这一项目共涉及故宫周边41个院落、270户居民，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进行退租。项目在恢复历史风貌、滋补城市功能、提升当地业态的同时，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居住条件。 再来关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了功能服装比较试验结果。通过对71个品牌的速干类服装、防晒类服装及帽子、防晒类冰袖等共计80件样品开展比较试验之后， Nautica 也就是诺蒂卡、Champion 冠军、李维斯、彪马等知名品牌纷纷折在了吸湿速干这项指标上。 那其中阿迪达斯的一款宣称防晒透气的男子夏季防晒衣则因为不够防晒而被曝光。另外，在拼多多上购买的一款迪卡侬运动衣收到商品之后，发现竟然是冒牌货。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昨天进驻河南，开展调查工作期间，设专门举报电话和邮箱，受理与调查工作有关的来电来信。来电来信受理时间截止到9月30号。 7月17号到23号，河南持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特别是7月20号，郑州市遭遇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务院8月2号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并派出前期工作组，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开展相关工作。 还是来自郑州市昨天的消息，郑州市4个地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5个街道社区解除风控管理，其他地区风险等级、其他的风控区不变。 再来关注昨天上海的消息，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昨天报告两名在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区的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市区疾控中心复核，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诊断为轻型病例，已转运至隔离点治疗。截至昨天下午6点，上海市密接及系列排查工作都已经迅速展开，已检测出的结果都为阴性。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表示，经过流行病学的调查，8月18号上海确诊的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正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发病前14天内没有境内本土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没有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没有相关冷链物流暴露史。 经综合研判分析，认为该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来自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昨天的消息，根据疫情防控的形势变化，南京从昨天起分期分批恢复市内公共交通和道路客运服务，同时常州、淮安、宿迁等市的公共交通还有客运班线也在逐步的恢复。 从19号起，南京江宁区路口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该街道将继续实施7天过渡期管理，至此南京市全域都转为低风险地区。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1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的工作。通知明确，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校，确保因暑期实习、实训、科研工作等滞留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师生安全。 再来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昨天表示，对此前广州疫情的研究表明，国产灭活疫苗对德尔塔毒株总体保护率接近60%，重症保护率为100%，这说明科兴疫苗对新冠病毒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最新的资料显示，接种国产灭活疫苗第二剂后6个月再接种一剂，抗体水平增幅达到10多倍。钟南山表示，80%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之后，中国就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群体免疫。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昨天下午2点33分，经过大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比原计划提前了大约1小时，圆满完成既定任务。 目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第3个月，后续航天员乘组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返回前，神舟飞船还将进行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庆武，今天为大家讲述史艳芬给弟弟妹们的诀别信的故事。史艳芬190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19年正在中学读书的他，投身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当中，积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宜兴县，在与北伐军的交往中，史艳芬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不久，他便加入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在中共宜兴县委的发动下，宜兴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教师索薪、农民搞分捐、双十节驱逐国民党县长3大运动，而史艳芬是这3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史艳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同年十一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宜兴农民暴动震撼大江南北，打响了江南农民暴动的第一枪，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史艳芬正是这次暴动的副总指挥。宜兴农民暴动失败后，史艳芬转移到了上海，不久后担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这期间，他深入南京及周边各地，广泛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党团骨干，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5月5号，史艳芬在南京台城召集秘密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史艳芬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坚贞不屈。他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就在狱中给弟弟妹妹写了一封诀别信，信的内容如下：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与你们永绝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抵于城，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顾你们和我的未死的童子，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苦之余，必能量察我的苦衷而原谅我。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子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他商量，听他指导。家里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因我死以后，不要自伤，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记我自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记我自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谢。虽有千言万语要祝福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你们的大哥艳芬主。史艳芬自幼和弟弟妹妹感情很好，在父母相继去世后，便担起了教养弟弟妹妹的责任。在这封诀别信中，他十分从容理性地交代后事，嘱托弟弟要像对待父母兄长一样听姐姐的话，嘱托家人不要自伤。1928年9月27号，史艳芬面对刽子手高唱国际歌，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5岁。史艳芬牺牲后，他的家人冒着危险为其炼尸，在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他临行前给弟弟妹妹留下的这封诀别信。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下面连线北京市专业前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哎，月豪你好。 哎，跟我们说说今天的天气吧。 好嘞，目前本市天气晴朗，气温在21 到24度之间，应该这天气现在还比较凉快。 嗯， 像东北部地区，像怀柔啊，还有平谷这些地方有雾或者轻雾，那么能见度局地在200到500米。那么在这在热带地区活动的朋友，还请注意能见度的不利影响。今天白天本是天气以晴为主，看来午后啊，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今天这个雷阵雨啊，主要在西部山区，像房山、门头沟啊、延庆啊，那么包括海淀的西北部。这个看总体来说降水量不大。那么平原地区啊，局地可能也会有雷阵雨。降水呢都不明显。 嗯。 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因为是天气还比较闷热。 嗯。 现在看今天夜间是多云见阴，还会有晴雾，这个最低气温在22度。那么总体来看，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天气情况还不错，那么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影响不大，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那明天呢？ 明天看来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看来天气就是以阴为主。那么早晨就是6、7点钟开始到中午，就是14点前后这个期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这个雷阵雨看来这个还是分散性的，但这个分散性的这个降水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明天这个降雨看来主要是在北部山区，山区局地很可能有3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对这个情况，请大家注意防范一下。那么明天中午以后啊，这个天空云量就比较就是多云为主了。 嗯， 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 嗯， 闷热的感觉比今天看来还要明显。那么请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降温，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张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再见。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低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登山指数预报，近期呢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近日雷雨还会频繁亮相，因此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最初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只因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啊，默不作声，不理也不弃，目空未来拯救我一起，原来是你。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八方妥善救治伤员，对此次袭击事件进行彻查，严惩凶手。 同时要求八方各级相关部门务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加强版全流程安保措施和升级版安保合作机制，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此前中企承建的巴基斯坦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也遭遇爆炸袭击，巴基斯坦陆军方面表示将不遗余力地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8号曾表示，希望八方全力缉拿凶手，依法加以惩戒，给两国人民以交代，对企图破坏中巴友好势力予以有力震慑。 近期巴安全形势严峻，连续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当地多名中国公民伤亡。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务必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实做好安全防护。 再来看，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当地时间18号表示，眼下身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富汗总统加尼在阿富汗不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样表示，曾经得到美国支持的加尼已经被美国抛弃。 15号，在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之际，加尼在没有表明是否辞职的情况下，飞离了阿富汗。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阿联酋出于人道原因收留了加尼和他的家人。 加尼表示，他正在与相关方面协商，将在近期回到阿富汗，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服务。他支持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等官员谈判，并希望取得成功。据报道，除了卡尔扎伊，塔利班代表哈卡尼还会晤了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 加尼还表示，关于他携带大笔钱财离开阿富汗的指认不实，是毫无根据的谎言。而早前，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阿格巴尔曾在杜尚别表示，加尼从国库取走了1.69亿美元。 同时，阿格巴尔呼吁副总统萨利赫出任总统。他表示，根据宪法，总统出逃或死亡，副总统将履行总统职责。据报道，萨利赫眼下正同前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之子艾哈迈德·马苏德联手，在阿富汗北部的潘杰希尔省结集多路人马，抵抗塔利班进攻。小马苏德还呼吁西方国家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以及后勤等支持。 据报道，反塔利班武装已经重新夺取了喀布尔以北的帕尔万省恰里卡尔地区，切断了喀布尔通向北部最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交通要道。那么，阿富汗当前的局势究竟怎么样呢？咱们来听一听央视中东总站记者周轩的报道。 那么根据我们前方得到的最新消息呢，喀布尔市区的目前的整体状况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商业机构呢也是在逐步开放，当天的民众生活呢在谨慎中也是逐步的走趋于正常。尽管塔利班呢此前也多次表示将大赦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的成员，但是目前呢政府工作人员大都没有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知道19号呢是阿富汗的独立日，那么当天呢是有部分的当地民众持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集会庆祝，但是呢遭到塔利班武装人员的阻挠，双方呢是一度发生了对峙，塔利班武装人员向空中开枪示警以驱散人群。大家比较关注的喀布尔国际机场方面呢，根据阿富汗人民电视台的报道，截至目前呢是机场啊依旧还是有大批的人员在等待撤离当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呢驻阿富汗的使馆和相关的机构呢19号表示，他们指挥撤离那些有资格离开阿富汗或者是曾经和美军合作过的阿富汗人。那么有报道就称了，美军在机场执行撤离行动时呢对待人群手段粗暴，撤离行动开始至今已经有40人因为鸣枪引发的踩踏事件或者是飞机起飞坠落事件呢导致死亡或者是重伤。机场内部呢在美军的部分控制之下，各国的撤离行动还是在进行当中的。那么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9号透露呢，撤离行动开始以来呢，美国呢是已经撤离了将近7000名人员，目前呢还有超过10000名的美国公民以及5万到6.5万曾经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及其家属呢在等待撤离当中。而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阿富汗新政府组建一事呢，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以该组织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为首的代表团呢正在和各方进行谈判和协商，预计呢很快就会组建了新政府。那么根据塔利班现有的架构呢，未来阿富汗将设立一个执政委员会，这个新的政府首脑呢可能会由塔利班的领导人来出任，塔利班和其他非塔利班人士共 共同组建这个新政府。而为了实现这个组建开放包容政府的目标，各方的协商和谈判呢是还在进行当中，因此呢暂时还无法给出执政委员会的具体人员名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18号宣布，暂时冻结原定于23号向阿富汗发放的限制大约4.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向以国际社会观点为导向，目前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方面缺乏明确性，因此阿富汗无法获得特别提款权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资源。 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迫于美国的施压做出上述决定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披露，美国正采取措施阻止阿富汗塔利班获得特别提款权，但没有展开细说。 而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19号表示，他虽然目前没有与塔利班直接对话，但是联合国在阿富汗的人员与塔利班有着密切的沟通，他已经准备好与塔利班领导人直接对话。 阿富汗中央银行行长阿哈迈迪表示，阿富汗央行持有大约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有近70亿美元存放于美国。而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不会将境内的阿富汗央行资产转交给塔利班。阿富汗经济相当依赖外国的援助。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阿富汗所获外来援助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2.9%。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9年设立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于弥补成员国官方储备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2号曾经批准了其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新一轮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方案，总额为6500亿元，并定于本月的23号按现有份额比重向各成员发放。 好，再来说美国。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附近，当地时间19号遭到炸弹威胁，一名男子在与警方对峙数小时之后投降并被逮捕。 美国国会警察局局长曼格表示，当天上午49岁的男子罗斯伯里驾驶皮卡车到国会图书馆前的人行道上，并告知警察他携带了炸弹。 根据现场警察的描述，这个罗斯伯里疑似手握着一根雷管。警方随即疏散了国会图书馆、联邦最高法院大楼、国会众议院办公大楼等附近建筑物内的人员，并与罗斯伯里展开谈判。 在对峙大约5小时之后，罗斯伯里向警方投降并被逮捕。截至发稿时，警方还在搜查皮卡车，以确定车内是否存在爆炸物。目前还不清楚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叙利亚军方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深夜，以色列导弹袭击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部霍姆斯省首府霍姆斯市周边地区。叙利亚防空系统对导弹进行了拦截，并击落了其中的大部分导弹。 据报道，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省17号也曾遭到以色列导弹的袭击。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曾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而叙利亚和伊朗政府方面都否认伊朗有在叙利亚驻军。 再来关注日本各地方政府的知识，昨天呼吁中央政府考虑采取封城等限制措施人流，以遏制不断加剧的新冠肺炎疫情。 受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影响，日本全国的确诊病例数和重症患者数不断刷新纪录，各地医疗机构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日本全国知事会认为，目前日本实施的紧急状态等措施效果并不明显。 再来看英国最新发布的一项公共卫生研究报告显示，针对传播迅速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英国应用最广泛的两款新冠疫苗，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的有效力相对原始毒株明显减弱，而完成全程接种的人一旦感染德尔塔毒株之后，其传染性也并不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低。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通过接种疫苗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变得更难。有数据显示，这些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却依然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当中，体内病毒载量与那些没有接种过疫苗而感染的人的体内病毒载量的水平相似。 这种情况呢，与英国主要流行阿尔法毒株当时的情况明显不同。而这一研究发现与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先前的一项分析结论相近。英国公共卫生专家也提醒公众，对于德尔塔毒株传播性更强，即使完成了疫苗全程接种，还是要配合执行在公共场所内戴口罩等等这些防御措施。 来自韩国19号的消息，韩方代理律师团队说，韩国水源地方法院12号裁决，对三菱重工应从韩国一家公司收取的大约8.5亿韩元予以强制执行，用于赔偿韩方原告，裁决18号生效。强制执行的资金将用于韩国最高法院判决的赔偿金，以及用于赔偿三菱重工没有执行判决给原告方带来的损失。 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认定，三菱重工应就二战时期间强征劳工赔偿韩方原告，但是三菱重工一直拒绝执行判决。本月初，原告方确认三菱重工与韩国一家业务往来公司之间的商业交易之后，申请对相关资金予以强制执行。 据报道，韩国原告方之所以申请强制执行这家韩国公司所欠三菱重工的款项，可能源于这类资产无需变现，可以立即用于支付赔偿金。 随后呢，这个韩国公司表示，这笔商业资金的这个债权方并不是三菱重工，而是这一集团旗下的三菱重工机械系统公司，因而呢需要进行相关确认之后才能够执行法院判决。 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19号警告说，如果三菱重工资产遭强制执行，日韩关系将会陷入非常严重的局面。他敦促韩方拿出日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有韩国政府方面的消息则表示，在听取多方的看法，与日方密切磋商，既考虑受害者权益，也考虑两国关系，以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因赔偿遭强征韩国劳工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日本与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日本政府坚称，相关的赔偿事宜已经在1965年两国建交时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当中得到了解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我们来关注旅游资讯。从昨天开始，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的走向光明北京公园中的红色印记主题展览实现了线上 VR 全景观展，让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端 VR 看展。 北京公园中的红色印记主题展览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以来呢，为公众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和实地课堂。这一展览线上360度全景展览昨天正式上线之后，那么全幅的展现出了展览的3个主题部分，用近100张图版画面、4个纪录片将整体展览的历史照片、历史档案和实物资料呈现在线上。观众只需要扫描畅游公园微博发布的2维码，动动手指就能够置身园博馆1号展厅云端观展了。 另外，市属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章打卡活动也在持续当中，大家可以在展会现场领取折页手册，打卡市属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沿着公园当中的红色印记，感知中国共产党百年间的初心使命。 再来说一说北大红楼首发冰淇淋啊。近日呢，不少游客去北大红楼参观的时候发现，在位于这个南门东侧的文创商店里头，上新了一款新青年文创冰淇淋，入口绵软，新鲜美味，吸引参观者争先购买尝鲜呢。 北大红楼文创商店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新青年文创冰淇淋是从8月13号上新的，每天平均售卖200到300只。这款冰淇淋大约是半个手掌的大小，有红、黄、白3个颜色，分别对应草莓、芒果、奶油3种口味，低糖低脂，纯手工制作，由鲁迅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设计推出。 这个设计师叫刘鑫，他说了，冰淇淋中央的新青年三个字提取自新青年杂志2卷1号的杂志封面原版字体，下方的一串字母是法文青年的意思。而冰淇淋的外包装盒呢，也提取了新青年杂志的复古色调啊，这个底纹上印满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各种期刊杂志文章名称、名人语录等，例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少年中国、铁肩担道义等，可以说是有力又有味儿。 今年鲁迅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推出了新青年系列的文创产品，其中包括笔记本、钥匙扣、挂绳、书签、帽子等等，并创新了试水食品类的文创产品，推出了这个新青年的冰激凌。那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哈，目前这款冰激凌哈仅在北大红楼文创商店来售卖。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好吃好玩的资�讯。昨天平谷区东高村镇第9届欧里节正式启动，120多亩的欧里采摘园开园迎客了。目前呢，东高村镇南宅庄户村、

区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电影管理科负责人胡淑娟告诉记者， 鼓励支持实体书店走进社区，与周边的街道社区结对子，开展常态化特色化的公益文化服务，有力地推动全民阅读的开展，助力书香朝阳阅读之城的建设发展，不断提升朝阳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来插播一下疫情数据，昨天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两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两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已经对确诊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按照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东京残奥会将在8月24号开幕，9月5号闭幕。这次赴东京参加残奥会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一共分4批飞赴东京。 19号参加东京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批约190人团队乘坐包机从北京出发，飞抵日本东京。第一批抵达的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将尽快适应当地的气温，熟悉场地和竞赛区域，调整自我身心状态，力争在比赛当中发挥最佳水平。 第二批运动员已经在昨天抵达，分别是举重、乒乓球以及轮椅篮球、轮椅击剑、赛艇项目，大约120人。第三批的射箭、盲人足球、柔道、坐式排球、轮椅网球等项目的105人将在8月22号抵达。最后一批的运动员将在8月26号抵达，其中包括羽毛球、皮划艇、射击、跆拳道约50人。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近日北京市体育局通知各区体育局等相关单位，要做好北京市老年人游泳健身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各级财政支持的公共游泳场馆向来健身锻炼的老年人群体发放易于辨别的泳帽，包括开辟老年人专用的泳道，以便为老年人健身活动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 通知特别指出，游泳场馆聘用的配备的游泳救生员要提高工作责任心，注重对老年泳客的关注和安全保护，鼓励有条件的游泳场馆和社会力量注重对游泳场馆服务的智能升级，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科学可靠的应急救援系统，提升游泳运动的体验感和服务水平。针对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不便等问题，建议各游泳场馆设立电话预约咨询服务，为老年人群体提供便利，同时注重开展游泳运动科学与安全宣传，提高老年人安全意识。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从昨天开始，电影《独家头条：初露锋芒》在国内院线上映了。这部影片由周文武蓓编剧并且执导，黄觉、余佳淼、刘帅良、黄龄、程方旭、杜天浩等主演。影片呢，通过展现一档电视娱乐新闻栏目里一群年轻媒体人追查一个娱乐热点新闻的全过程，反映娱乐行业众生相，并且呢，讨论出娱乐新闻里真相的意义。 昨天编剧导演周文武蓓在线求排片，他说由于疫情和资金的原因，目前独家头条排片非常少，虽然这是一部小制作，但却是国内第一部从内部聚焦娱乐性能诞生的新题材和新类型的电影，他恳请院线老总和各位的院线经理们给国产小成本的创新电影一点排片的空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影片从策划阶段就以系列电影模式进行了，独家头条初露锋芒之后是第二部众矢之的，也已经制作完成。主演阵容里呢，接替黄觉的是中国香港演员郑嘉颖。如今呢，就看这个暑期档抢占头条的第一枪能否打响了。 另外在展览方面，近日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在德胜门建楼4层展厅展出。展览选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行的钱币以及其他的展品共537件套，其中绝大部分藏品来自民间收藏家。 观众呢还可以在展览当中看到第一套人民币票样，那么展览当中呢还设置了手动凸版印刷体验、探秘人民币等互动体验项目和多媒体游戏。展览购买入馆门票就可以参观，不用单独购票。那么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呢，馆内每天限流是300人，观众至少要提前1天进行预约。 文娱资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昨天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的工作室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揭牌成立。这个空间未来将成为郎朗举行公益大师课、论坛和艺术创作的平台。郎朗与国家大剧院合作的一部献礼北京副中心的音乐作品也将在此完成创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郎朗工作室正式成立，让我们

让赵丹从此与志愿者工作结缘。 当时我是一名志愿者，同时我也是就是志愿者的主管吧，所以当时的定位就是志愿者的志愿者，也是因为参加了08年的奥运会，就感受到咱们这个志愿服务的这种精神，还有奥运会那种感动。从08年志愿服务开始，就我就本科就留校做了辅导员，然后学院的分团委书记，也是因为一直在学校的学生工作里面，所以也是参与到了后面国庆60周年、国庆70周年，同时还参与了9月29号国家勋章与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的迎宾队伍。 您对志愿者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您是怎么理解的？ 志愿者我觉得最大的体会就是大家为了同一件事儿，然后可以不计回报，不计付出，去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没有自己的得失，就是为了确保咱们一个共同目标。像08年的时候，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这个奥运会办好，也是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一个引领吧，他那种成就感和荣誉感是任何都比不了的。所以志愿服务我认为他可能就是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 除了对自己的提升之外，让赵丹感受最为强烈的还是在志愿者工作过程中体会到了浓浓的爱国之情。 就经常有人会说，你不参加一次奥运会，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就是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你就是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就那种不自觉的要大声跟着去唱，然后热泪盈眶那种感觉，真的是印象特别的深刻。 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了2022年冬奥会。记得当时采访多次参与中国申奥并且作为奥申委代表团顾问的魏继忠时，他表示，中国再次申奥成功，除了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之外，2008年遗留下来的奥运人才也是北京再次办奥最大的优势。而赵丹正是魏继忠所说的奥运人才。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作为志愿者，他就善于总结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8年的时候是参加过2次好运北京测试赛，然后是奥运会残奥会，然后每次测试赛完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组织志愿者一起都去开总结会，包括我自己也会去总结一些，把好的经验都记下来，把发现的问题也找出来，然后去想好解决的办法。所以08年的时候就是第二次测试赛肯定比第一次好，然后奥运会残奥会就会更好。 而在参与了国庆60周年、70周年等活动之后，他更是将举办国家级活动中所取得的经验运用到了平时的工作中。 国庆60周年当时是安保志愿者嘛，我当时也是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组的安保，有很多来自于不同高校的学生，然后是我们的组的那个组长，也是做好每天做好这个总结，然后事后呢也是复盘，做好相应的这个总结工作。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吧，我也会发现咱们这个大型活动当中的一些经验吧，也是在运行到说我们学校的管理上。因为组织一场国家这种盛会盛大活动，它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然后你参与其中就会发现有很多是自己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然后学习到之后呢就在运用到自己学校的学生活动的一些组织大型活动的这个组织策划里面，就会更加的完善吧。 还有不到300天，2022年冬奥会就要开幕了。为此，在今年4月1号到4月10号相约北京冰上测试活动如期举行了。赵丹作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场馆志愿者经理再次回到故地，而这次他将作为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的传承者，带领北京邮电大学的20位00后志愿者，提前为北京冬奥会赛时志愿者服务做准备。 这20名志愿者，大家都是我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的种子，大家都是果干志愿者。然后我就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20名志愿者，他去传递、带动和影响、感染我们更多的志愿者，能够让大家渴望成为冬奥志愿者，能够让大家呢更多的了解志愿者的知识，了解志愿服务的精神，然后以便于他们之后呢能够迅速的适应和加入进来。因为我们学校现在也在进行 储备志愿者的选拔， 学校现在有6000多名志愿者已经申请了嘛，就好像我们把这个志愿者的种子播撒在 每个学生的心里边，让他们对这个冬奥志愿精神的这种向往期待，然后在他们的心里面也生根发芽吧。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工作。 4月2号，变身为冰立方的水立方举办了冰壶测试赛，也是第一次带观众的测试。赵丹和其他的20名志愿者也正式走上岗位，体验了一把模拟赛时服务的感受。 你们觉得累不累啊？ 我们俩还行，我们俩还挺兴奋的。好几个就是那个不是观众还跟王东方聊两句，然后 就他特别挺拔，然后 你被部长表扬开心吗？ 他特开心，他老开心了。 所以咱们头段时间做那个形象礼仪培训特别的有必要，大家今天往那儿一站，就那精气神就是不一样，动作指引的那个手势也特别的标准，不错啊，回去给大家加鸡腿。 4月2号晚上7点半左右，完成了水立方测试赛观众入场、志愿者服务工作之后，赵丹和志愿者们在回去的路上交流分享起了一天的工作。因为服务标准、形体优美，受到了观众和冬奥组委领导的表扬，在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的疲惫，展现出来的都是开心和满足。而作为一名老兵，赵丹更是为这些新手们的出色表现而高兴。 像我们这次不仅仅是请那个礼仪专家来做了一个讲座，先把理论给大家先讲清楚，然后同时我们把志愿者还全部集中到咱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的湖外，就是大家即将上岗的那个地方，去做了一个现场的培训，就大家从站姿引导，然后怎么示意，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实地的一个演练模拟。所以今天大家的状态这么好，可能也是因为前期大家演练的工作做得比较充足。 赵丹回忆说，2008年奥运会期间，针对普通志愿者的培训中，形体和礼仪的内容还比较薄弱，因此这一次他在组织培训的过程中特意加强了这一点。而且作为公共区域的志愿者，针对形体和礼仪的培训更为重要。 2008年我们当时我参加的志愿者的培训，可能更多的就以讲座为主，确实没有一个礼仪方面专门的一个培训。冬奥会的时候，我们是有2.7万名志愿者，就是志愿者对于这个赛会来讲是观众对北京的第一印象。那我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呢，我们志愿者部之前给我们说的是门面中的门面，就是大家去往竞赛场馆之前，他要先穿过公共区嘛。那所以大家先接触到的志愿者是先是接触到公共区的志愿者，才接触到场馆的志愿者。所以就我们如何做好这个志愿者门面中的门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专门请了这个形象礼仪的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指导，让观众对于咱们志愿者的第一印象一定要特别的好。 距离冬奥会开幕越来越近了，因此虽然这次只有20名志愿者参加了实际测试，但赵丹是完全按照赛时1000多名实际志愿者的数量，对组织调度分工等进行了充分的测试。 公共区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非竞赛场馆，就是它到时候赛时的时候，我们公共区范围里有2个竞赛场馆、3个非竞赛场馆，还有10个配套的服务设施，所以我们是相较于所有的场馆来讲是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对，服务的群体也很多。所以我针对这个特点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次测试赛来讲，虽然只有20名志愿者，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按照着1000多个人这个规模去把这个框架、思路、计划、实施方案，然后组织架构、工作机制，然后我们形成了那个文件汇编册，然后志愿者培训手册，然后英语通用语言的培训册。当然还有我们的理论学习手册，这是我们那个团队建设方面用的，所以在制度上首先把它完善好，测试赛的时候来测一下我们这些岗位设置的是否合理，制度编排是否合理，运行计划排班是不是合理，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志愿者因为区域很大，我们志愿者的休息的地方就是志愿者之家，它只在这个范围里边的某一个位置，但是它可能上岗的位置是个对角， 很 远，就很远，所以对我们也在测试我们每一个岗位赛会的时候，每一个岗位到他这个志愿者之家的这个路程的时间，然后呢包括我们排班，在很冷，到时候赛会的时候是 很冷的情况下是两个小时一排班，一个小时一排班，还得考虑到它路程来回交接路程上的这个问题，怎么排班更合理， 这都是您需要考虑的。 对对对，需要我们在考虑到这些因素给志愿者做好这个排班的规划。因为我们可能是赛时的时候，比如说上岗时间是4:30，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可能是凌晨2:30，运行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根据我们测试的这个结果，我们来决定一下这个志愿者是3班倒还是4班倒，是我们到赛会的时候志愿者这个岗位设置、轮岗机制啊、排班计划，包括运行的这个流程是不是顺畅，然后这样能让我们把赛时的计划编制得更完善。 赵丹说，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学校对志愿者的选拔工作一直在有序的进行，学生们参与的热情也都是非常的高。 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到赛时的时候大约是有1000多名志愿者，然后我们根据志愿者部的要求，我们是储备志愿者。就北京邮电大学来讲，我们学生的积极性特别的高，我们现在已经有6000多名志愿者申请 加入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次测试的这些同学们将来是不是很有可能成为这个真正的冬奥会的这个志愿者？ 是的，我们其实是考虑到这个经验的一个传承，所以在选拔这批志愿者的时候，首先的要求就是大家能够保留到赛时就是赛时的时候还能来做志愿者。 按照公共区域场馆志愿者的工作要求，赵丹和他带领的20位志愿者团队每天早上6点就要到岗，晚上11点才能结束一天的志愿者工作，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利用好每一分钟测试的时间， 为2022 正式比赛做足准备。相信未来在北京冬奥会的各个比赛场地，观众们都会看到一支卓越的志愿者队伍。 微笑的雪被大地开花， 爱洒向手心，纯洁无瑕。那一瞬间，你望着我。 咫尺间天涯，热情的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 咱们继续来听故事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徐子安是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志愿者。在今年年初举办的测试赛期间呢，他的任务是为摄影记者找寻到合适的点位，抓拍到精彩的比赛瞬间。这个工作具体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听记者李玲采摘的故事，为冬奥测试赛摄影记者找寻优质拍摄点位。 滑雪中心雪飞燕迎来了测试活动的首场比赛。那么现在正在场地内进行的是男子和女子全能项目的滑降比赛。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比赛场地，今年2月份，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迎来了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测试赛。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徐子安，是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志愿者。 我测试赛期间我的职位是摄影助理 啊。 在9天的测试赛期间，相对来说工作可以分为2个部分。我前3天呢，主要是陪着外请过来的摄影记者去走访了2个场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我是陪着摄影记者去实地走访了这2个馆的大概15个预先设定好的拍摄位置，实地去看一下具体应该用什么样的拍摄角度可以拍出比较好的赛时照片，然后把相关的位置记录下来，然后我给负责我的摄影经理做了汇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奥运比赛我们在家里观看到的影像视频，主转播商是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啊，它英文是 Olympic Broadcasting Service， 然后简称 OBS。然后 OBS 呢会选择角度非常好的拍摄点位，这也是为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观赛体验。因为相对好的拍摄位置它数量是有限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剩余的位置去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位置去给赛时摄影记者使用。 那这些点位是你们自己去探寻的？ 是摄影经理事先已经大概选择了一些，然后要实地去看看效果怎么样啊。包括我们也可以去实地走访的时候发现一些比较好的摄影点位。 你觉得这个工作当时对你来说有什么挑战吗？ 挑战其实最大的是